装满枯萎的花，放不下光与热和新鲜的愿望。如果能飞翔去高高的地方，撒一张梦的网，收起爱的回响。 是你吗？撕下一缕霓裳，借我照亮何处之花。